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Chip Colwell. His title of speech is Why Museums are Returning Cultural Treasures。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TED 演讲是 Chip Colwell 这一位博物馆的馆长兼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 他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说博物馆是一个文化瑰宝的回归。这个 treasures 就是宝贝，那么 returning cultural treasures 就是回归了的文化的宝贝宝藏。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单词方面。首先这个 archaeologist 是考古学家的意思， 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单词 archaeologist， 是 A-R-C-H-A-E-O-L-O-G-I-S-T archaeologist。 对，有的同学反映说这个单词很容易和 architect 这个单词建筑师混淆啊，虽然都是 A-R-C-H 开头的，但是这两个单词不一样的含义。还有的同学说很容易和 anthropologist 去混啊，那我把 anthropologist 也给大家拼一下，这是人类学家的意思 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ist。 好，然后呢这位演讲的嘉宾呢，他也是一个 museum curator， 这个 curator 就是博物馆的馆长管理员的意思 curator、啊、那考古学家和这个管理博物馆这两个行业还是比较近的。 Chip Colwell is an archaeologist who tries to answer the tangled question who owns the past。他的目标就是在寻找对待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个问题呢是 tangled question， 就是纠缠不清的，就是这里边的线索非常的多啊。T-A-N-G-L-E-D tangled。 好，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Who owns the past， 谁拥有过去啊。这个一提起考古学家，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可能就想到了什么盗墓啊，这个鬼吹灯之类的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能听到这个相关方面的不少词汇。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博物馆里面所展出了好多的特别古旧的东西，特别有年代历史的东西，比如说 a 1 million year old hand axe。 这个什么 axe 是一个斧子吗？ 斧头。对， 斧子的英文拼写是 axe。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斧子，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啊， 1 million year old， 有100万年历史的一个 hand axe。 对啊， 手持的一个斧子， 100万年前啊，看这个人类的工具是什么样，我觉得也挺好奇的。 那除了斧子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 A totem pole， totem T-O-T-E-M 就是图腾的意思， totem pole 就是一个柱子上面的有图腾标志的这样的一个柱子，图腾柱。An impressionist painting， 这是印象学派的画作。好，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一会儿大家听到博物馆的这一介绍中听到。好，然后他就说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有历史感的物件的时候呢，经常我们就会怎样呢？ We pause to muse。 好，这里边有一个生词是 muse， M-U-S-E， 它是沉思冥想的意思。并且呢我们肯定会盯着看，这个盯着看会用这个词 gaze， gaze upon something， G-A-Z-E, gaze, gaze on something.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跟 muse 比较相类似的一个单词叫 meditate, 也是 meditate, meditation, 它也是冥思冥想的意思。那么 meditate 是动词 meditation, 名词。那现在好多人说压力比较大，那我怎么办呢？ We practice meditation, 就是我们练习冥想啊。好，它和 muse 是一样的意思， meditate, 这两个都是冥想的意思。 没错啊。好，我们再看后面一个单词， repatriated。 对了啊，这里边呢用了它的被动，表示的是过去分词做形容词表被动、嗯、They want to see their cultural treasures repatriated, 就是被遣返回国，就是有一个国宝可能流失在海外很多年了、嗯、现在呢它终于回国了，那么这个词就叫做 repatriate, 它作为一个过去分词的时候就叫做 repatriated, 意思是被遣返回国。 对，就这个宝贝物归了原国。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单词是 precursor, 这个 cursor 就是光标的意思， precursor 就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呢它的含义是先锋，拼写如下 P-R-E-C-U-R-S-O-R, precursor。 好，再往下呢是 stark, S-T-A-R-K, 是荒凉的。好，然后再提到一个画家，像博物馆吧，收藏名人的字画都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位画家叫 Picasso, 就是毕加索 Picasso。 那我现在说一句话啊， The precursor to the stark sculptures of Picasso。 好，那这就是毕加索雕塑，这个就是非常荒凉的这种感觉的雕塑的先锋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会儿大家会听到的一部分。好，再往下有一个词组叫 In the wake of war,这个 wake 就是醒来那个 wake, W-A-K-E,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就是在这个 something 开始发生之初，那 in the wake of war, 就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好，再来呢是一个词叫 shrine, 因为这里边会谈到许多考古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听到的词也都是相关的词汇。那 shrine, S-H-R-I-N-E,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圣地或者是神龛，就有一个墙上呢凹陷的这么一个位置可以放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 shrine。 好，那我现在说这个句子， They can go to their shrine homes to fulfill their spiritual purpose. They can go to their shrine homes, 就是回到他们的神龛之家，也就是那个神龛正好就是这个 they 的家，to fulfill their spiritual purpose, 实现他们的这个灵修的意图， spiritual purpose。 好，那么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在演讲中听到这个句子。再接下来一个词是 startling, 这个词非常的常见，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它的拼写是 S-T-A-R-T-L-I-N-G, startling。Startle 这个单词是一个动词形式， startling 是现在分词作为形容词，比如说 a startling answer, 这个是令人吃惊的回答、啊、startle 是令什么什么吃惊的意思， startle。